sadu sadu sadu omi topo jing le pai la lang kong the Naranjara river le si kong ko wi asu tian tiu ha le ni lu to si bing pe kong la lang asu bi siu heng a ai kyo jo practitioner cha cha siu ji le pa jing to siu heng lai liao se si ni lang to be yong kang tam po. And we must put in effort and we must go anti-clockwise. So to si kong, lalang to be kia tui chong ka lange sip ki. Lange sip ki ka leo ni si kia tui eri si jeng kia tui deo clockwise kia sa tiam ki lak tiam kao tiam chap ji tiam tui hale chui lao lo lai. So le Naranjara River experience jeng le pai kong e ni to si Buddha ho lang chile isu. Kong la lang to be kia tui chong ka hale chui. Ai ke lang e sip ki. Kantan lai kong to si kong ai u sense restraint. So la lang kenajit wa to si u thak tiu chile sutta toi ki Anguttara Nikaya i kyo cho Buddha kyo cho the one eye person. Wa song kong si Buddha bi kong about chile pirate la. Ha, a si kyo cho chile pirate. To song kong si bi thao te lang e ming kia e. La chun chi lui ba chi we. To si kyo cho pirate. Ta bi cha cha tha ki lai. M si yo Buddha bo kong the pirate la. Chi le kyo cho thao te lang e lui yong chu na ha mi ka leo e. In the sea. So Buddha a one eye person ni si ha mi ming kia lai ni. Buddha kong ni la lang chaputo tata lang toi chi le se kan. As u more dust in our eyes as you china che tho hun pa ki lang e ba chi we ni e ni to si kyo cho pho thong lang pho thong lang bo o tio hut khwat buddha kong an kho ne lang ni chin cha hui hiam eng wi ni ye si kong bo o tio hut khwat bo ki chi le cham hui sim bo ka ka ki ni bui lai a si si liao e si wang sen ni si ni to si e tuo lo san e tao e pa to lo the three place of not so good rebirth e wi la chu si e so chai bo mi ho cha cha buddha si kong ni an kho ne lang kha chi ni e lo te ge a chu cha na kho ne lang si an cho kho ne lang ni the one eye person sang ka hai cha de kho ne e chi le e logic ni buddha kong ni one eye person si lang pho thong lang tui lang e sip khi kya koi tui lang e tham chin chi kya e lang a su ka ha mi to chong be khi be liao khi hong sing te khi to bo kong u ha che le break lo khi bo jam bo break e ka ki kon ha sing te khi a be an chong kon cho be an chong kon la break lai ka lang e sing te lai kwan lang e sing te la suka ming kia to tui sing te khi to bo ki xiao an ne che be xiao pha to xiao pha be xiao me to xiao me leo ma cha ma cha me ming kia to zu leo bui lai ka lai tiu su che to si ko zu lang pho thong lang the one eye person the one eye person si an cho kwan ne lang ni buddha kong ni one eye person ni to si lui kong yi jin na zai ho pai yi bun e zai kong zai ho pai ya lu mu yi kwa cho ho tan ho cho bo ho tan bo ho i bun e hao kong tam po ha lu thia wo ta bi ni i lang an na kwa ne lang ni si tui be tiu e hao kong ta bi tui be tiu a sang kong lu kai kong che le min kya cho leo u en ko i kong ma pum leo kai u en ko a ta bi ni i na si ho ping yu be tiu e tui um tiu e lo ki so e pho i lang e kai so they break the five precepts. And then they live in the gray world. Sanga kong isai kong be chai ho pum um chai bo ho. So chile to si chin cha hui hiam e lang. Na lang kha che si ane kwan ne. So ane kwan e lang ni lu mu yi ya ta ki na lang e tu tiu la. Ta ki ke lo la lang tu tiu lang ka ki ping yu tu chui ni a si bo o tiu hu kwa de ni. Chaputo pun si ane kwan e lang ya. So lang kanyi bi kong yi lang e kia e lo si an chong kwan kia. Yi lang ni yi sai kong po thong lang. 会使讲，你家讲做好，一般互你会做好淡薄。如果伢来啦，真难考，我要做单呐。一般的伢，哈你真难考，哈你做单呐。了呢，你家讲来啦，今对我去啦，初一十五去拜佛，去伢乡拜佛，啊，买果子去。一般的在你去对你去买果子去去拜，特别你叫伊个深淡薄。坐落来听经，较侪伊讲我是卖听经，我带去摩多加为单路啊，路啊阿爸阿妈落去拜个了好事了，和我在路转都丢了。这个是安尼款的人，了安尼款的人呢，伊会害着我，会害着带去伊的生活，因为你家讲，你爱学佛，伊那真侪人我问，我讲你佮是爱学佛呐，伊讲袂啦，师傅。我无这个心谈皈依过 ，I think the time is not right for me to take the three refuge。三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做菩萨、做那人的解啦。三浪达达到有念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是无浪达达到有念南无达萨、有念布当萨拉南个查咪、达曼萨拉南个查咪、上行萨拉南个查咪，了有些拉萨讲。Khut si, cho lang e gaya, we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La tui hale Buddha e lo kia. Tapi china che lang wau tu tiyo, ilang ka leo ni, one eye person ni, chai tampo ho, chai tampo pai, tapi hi kang kin, bing yu kong kime, ka lang ki lim chiu, ilang ki. Lu kong kime lang u kui ma zong e table, pua tampo kiao, ilang mun be ki, so ilang chai ho, chai pai tampo o.但比伊人个心力无听来讲，要对学佛个物件，所以讲你爱皈依啊。伊讲袂输，我袂皈依个，因为人一个唔对个 mindset， 伊人无了解这样物件。伊讲皈依了呢，我特别修五戒，我特别修 the five precepts， 我特别修哈嘞巴那提巴达、阿迪那达那、卡米苏米扎扎拉、穆萨瓦达、苏拉米赖亚，这类五戒呢，让大家能了解，有个人了解，我对袂到哦，我对袂到，所以等我一日，我有在钓麦拍网丝的时，麦拍卡爪丝的时，我过来吹入舒服，我过老了的时，过来皈依，过来做佛的地主，所以真正济人有安尼款的思想，听到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了，袂使拍卡爪丝，袂使拍一只网丝，所以为人家好笑。那当来吹我的时，伊跟我讲。伊讲师傅好彩，路伫大正头前，直接帮助乱我，我唔敢拍哈你帮死。啊是路无在我头前，我是拍哈你帮死啊，是好路面淡薄哈你帮所救着伊个生命。所以你看，真啊济人唔敢学佛，唔敢接这个佛门 ，because 伊讲做一个 Buddhist 呢，都袂使杀生呀 ，no killing of any beings 呀。所以伊唔敢接，特别无了解就讲呢，无论。你有皈依，还是你无皈依，本呢因果是直直行的。你有皈依啊，无皈依本好，因果本是行。伊毋是讲哈，你无皈依，你拍网死不要紧，啊，原谅你不要紧，不要紧，你未做 Buddhist 个，啊，你先去拍你网坏死，拍个了了，啊，你该来感恩了，该来做 Buddhist， 毋是安尼款讲的。有皈依，无皈依，因果本是。That's why the Buddha say we are the heirs of our karma. Nan lang to si karma, chuan lang kan e gya chi hang ki ni, to si nan lang e chile zai san ha mi ni, to si kana inko lang e gya ki pasi ni. Paham miya kala lang be gya ki ye. Lui lui jo che lu mun be gya ki, lui chu jo che keng lu mun be gya ki, tapi lui inko cho ho cho pai, lu ta ta si ki yi tui lu sang kan lui bayang ane kwan.所以就是叫做咱人家人的因果去一世过一世，所以那济人无了解这个，伊讲啊无学佛无因果，伊唔知讲有学佛无学佛，无对菩萨的提进，有对菩萨的提进，你拍一只网本事，这里达达咧生存并不是保一人的生命，所以如果是拍一人生命无拍一世，佮了有好有歹的。卡玛也来本呢，伊因果都是会食。啊，是讲你卡早学佛，卡早来正正入佛门，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三波啦，拉塔那、提拉塔那、佛波、法波、僧波、布达、达玛、桑哈来做拉郎的 teacher 啦。如果是如查的入这里佛门，如如查金哈里盖、哈里五盖的 five precept， 也是对路真正好，因为呢，如有起这里心、慈悲心，无怕这帮事。无怕哈里家作死了，你会直直检讨做无好的物件了啊。那得等你讲等我后头卖做的事，才来入佛门。所以你检讨做了，比如你才入佛门呢，你才讲哈咪是对，哈咪是唔对的咯。你无参加的 one eye person 呢，差不多差不多在，差不多差不多唔在，那乱乱做。所以你乱乱做，伊因果识嘅事，你家来坎坷甲半死。啊，所以儒家入佛门，儒家学 Buddhism 行八正道嘅路径，你儒家你有起一个心，哈你心都是真正要紧，这个心都是叫做忏悔心，面对在讲我买做错的心。那如果一个 regret 的心，还是做错了，那我起一个心，讲爱忏悔，爱改人的款，这个都是啊，巴利文叫做 hiri otapa。所以这个款的心呢，已经啊帮助人，和人行着路。啊，你看，啊是你唔知讲有改啦，咱无咧误改白人啦，咱会做起那几行乱来，因为你无惊因果嘛。你喊那在讲有因果有改，但可能对下你落惊啊，咱下面物件咱做，咱本就想到一果报一 effect 啊，所以你慢慢就想到 effect， 啉酒好卖，可能人呢啊是酒醉时，下面物件本来乱来了，咱在讲。第二就是买去一个地方来啉酒，哈咪，因为你啉淡薄，佮朋友在边啊，佮你加啉淡薄，你直直啉啉啉啉，佮袂记起了。所以 precept 真正要紧。你若是皈依呢，有皈依无皈依，你本是因果行；皈依较早，你知因果行安怎款，你佮细致淡薄，你达达行，你做，你讲的话。啊！你想的物，你做的物件，干了，你有过看过伊因果的故事出来，那你该要立 break 哈 ，better 卖做咯，哈，忙卖怕了，加抓哈，卖去怕坏事了，要紧是咱个人的出清气，卖有垃圾无虾米，按下未来，加抓未来，啊，这里都是咱的好的点 ，our good point， if we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古今人看是虾米物件呢？真啊，济人讲，哈，师傅啊，我买只乌乌佛过啦，因为呢，我无相信因果。真啊，济人讲我无相信因果，虾米是叫做伊无相信因果咋？伊甲我讲，伊讲收入看啦，真啊，济人呢做好啦，未看到伊好的规矩式，单单只是布施啊，当然 number one 啦。修改本是 number one， 你叫伊节省本 number one， 但比你看伊个伊规矩老来的事，伊未看到伊个过失喎。按照款讲呢，老来也歹命，老来惊不好伊啊，也是讲真啊济啦，马上咪病出来个伊，所以伊人未看到即时个好，即时个失起来。那时人头头跟我讲，如果你不但有讲因果的话呢，这一句，但比哈密树呢，你看有个人在做不好的物件，再讲是破戒的物件，加了有啊 ，number one to number five， 第一戒，其他第五戒，加了门破，但比看那个安呢，好规矩一句，规定处一句，规定车一句。然后你过去拿一类赢一时计买一个开一个开什么三个无数呢，特别人家人才说是做不好的生理啊，无对八千多行行歪的路，特别今天还可以看他好好死的死分好好死，然后你不用恶佛咯，让恶佛来用这个做好的做什么都没看到一色，所以很多人说这样他人不相信卡玛了，无相信因果的人本是真正济。 所以人听到安尼款的物件，咱们垃圾掉，在人呢都是真啊怕生，真啊怕生，因为呢伊无了解佛讲的因果的物件，所以只人的菩萨讲因果伊无了解，上讲是做好确定曼那句都被看到了，做不好听曼那句都被害死了，伊唔再讲物件。以因果的行真正合集，而这里也是咱人对菩萨讲呢 ，the only person who can understand karma and the workings of karma is the Buddha himself。这讲呢也是要真正了解因果的行法，就是咱的菩萨一人得知呢，因为呢伊把自身掉 ，before 在去 body tree 的位呢，伊家己看掉。因果按照看行，带去伊个 life； 因果按照看行，带去达达人众生个位。了第尾伊家来知按照看叫做做好贪好，做好有哪些贪无好，做无好有哪些贪无好，有哪些做无好，果是会贪好。所以不但一人真正了解这类物件，所以今日别个各位讲。要安怎会明白因果人生贴简单头先？了后礼拜，咱个个苏达来讲，互伊更加深。普通讲呢，达达人常讲是难难做，难难袂好食。在我遮去现真啊，济人袂无了解因果行个路，这就是叫做真啊，济人谈那是叫做 asking Buddhist 讨物件呀。We are praying Buddhists. 咱人十人九人去暗呢，唔是要只只学 Buddha Dharma 的。十人九人去暗呢是 praying Buddhists 去求物件哦。求物件就是讲下面呢，去甲 Buddha 讲 negotiate 啦，参加买卖呢 buy and sell 啊。Buddha， 今日只我来，廿五粒的果子来拜咯啊，今日五粒的果子来拜。还去咧佛陀，还是还去 temple 位啊？了，我来讨物件，那也是讲咯，好啊，哈类物件，我国在买五十粒的果子来也是啊。这里都是上加六七加布纳巴根安尼款，这是十人九人，对其他人日常生活是安尼款的物件，伊无了解因果安怎款件 ，the workings of karma。那伊上讲布达呢，伊。常个讲，替人出做事，常个人普通讲啦，买卖啦 ，negotiation， buy and sell， 啊是无呢？为人呢，都安怎款讲啊？达达规矩，一定要要做好事淡薄，那好事唔是轻易好事哦，一定要要做好事，好事了呢，未来时去干达达达，这都是白讲。希望无大事发生伊家庭，啊！你做咧些些咧些些咧好事，是伫咧希望讲啥小换物件甲不单安尼咯。希望无事发生后头啊，我喊啊达达规矩呐，初一十五达到买花来拜，啊，达到买果子来拜，无 miss 掉。一年、两年、三年安尼落下好，无落下好，达到搞下咧暗，达到买买咧果子咧花来拜来虾米，那达到买大土咯，好，我家平安呐，虾米，我这里家庭，这里，两三年做呢，来搞不得讲，希望我家庭袂使有事啊，啊，那就是偏做上加米款呐，还是你买些米来换大米，讲后头袂无事，就是上加咱买保险安尼款咯。大家规矩，如果立保险的立立了，希望讲哦，有事的时，哈咧保险会做事予人入 hospital 面里、医面里，因为大家规矩立保险了。所以那时看到最正济人 last minute 有事，佮来讲求个 Buddha。So most of us are begging Buddhists or praying Buddhists。啊，大帮生，大家只大家应应的时，无想到帮生。啊，帮生是掉啲壁，你俾姐姐来帮生，你看到台去嫁咯，人多好俾人多睇下咪物件是，咱去善的心，咱该买起来来帮伊。那特别无那款的心哦，那但人是有事的时，哇，俾个真啊姐来做只爱做，做只爱做，希望讲哇，他那做个几百只、几千只，哈、啊，我这里病好去掉 cancer， 把老公讲我掉 cancer， 我拿 cancer 来哇。 这些东西，那男人要让你感受好去，也就是说不 instant 的 karmic response、啊、这些东西 instant 呢，不达有说为因果是 instant 色的，不达有说为因果不是 instant 色的，有那时到可能老来才来色，有那时呢后时才色，有那时不色哦，到个等你 cause and condition 那么时依家色，那有那时不色就是下到个尾本无来垂露，所以就是讲因果的故事呢 ，karma and vipaka 是真正合集 ，is a cobweb of causes and condition， 唔是安尼一对一 ，one to one， 无安尼用嘅。一时间呐，合集的物件来，所以你无了解因果，你就是坎坷在这边。你无了解因果，就是咱只济人无了解因果安怎看件，咱会 instant gratification， 难难拜，难难好啊！啊，了过一项呢，是虾米物件呢？乱个杂板凳，他们说你乱板凳呢，只济项，因为你无了解因果的事。所以 Buddha 说我们有佛的人，有 Buddhism 的人，我们没有反当，我们 sporting 接受因果的行，特别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因果发生几时的事的什么东西，我们才来说反当的东西来看那些发生事咯、啊、so for example 有的人说就不会去追求的人不如归心啊，无归气质，卖去拜访别人的位，啊，虾米里里落落难办当。了你姐姐呢，家家讲落去拜访下你别人的厝，姐姐唔是讲气质啦，虾米质的事，家家对冲虾米事发生噶，伊姐姐是因果色啊。特别咱姐姐人爱家人的家里呀，来记一个记下咧，咱无讲是因果色。让佮讲个咩啊？那都是伊啦来找我，啊袂过七日过，那你看，我出这个，我马不多，啊我这个物件发生数，这就是因果色，咱唔知几时因果色，咱思罗这个物件来讲，都是因为伊来啦，咱佮丢这个物件，所以你看，因为你无了解到因果件个款，咱能够有马占。诶，板凳拉人，白起咱人诶啊，等人啊，虾米个了诶，交接咯，咱这项个大汉会看到会交接。所以，因果别按照款咱家来讲简单就对了。我头家只 simple 诶，今日是讲 simple 互人听，然后礼拜我就别家经 directly 诶来讲，不得按照款解释因果互人听。这个简单的话来讲呢，就是咱人头头被煮食，我头头来讲这第一样喂，青菜人本来明白，今日我爱煮一个菜心叉，一来一半，菜心叉呢被煮出来，用特别用菜心去万山买，再去我去万山买，淡薄的菜心端来，要叉菜心来食，才乱多食菜，叉菜心来食，万山买端来的菜心都是真啊青。菜青青看到水水几粒几粒，那你就拿刀切的菜心了，白白叉菜心，你说无水，你就说要吹淡薄香菇，要吹淡薄红菜头 carrot 来下落去。 carrot 跟红菜头不是今天买的，是早几日买的，你下去酸度的味，还是下去类度的味，酸度味开起来，淡薄香菇，淡薄红菜头 carrot，你切淡薄出来，加淡薄香菇，来加加加浸水，加入切淡薄浸水，来下落去。哇！你讲你菜心叉了，该水去。那如果唔是干那安尼款讲嘢喎，如果讲哦，我一项物件个，我系 freezer 的内面个淡薄材料啊，我系先下落去哦，可以叉了可卡棒胖起来，哈咧都是叫做 freezer 的物件。所以你看，你要叉一个三配出来，你用三项的物件来煮，来食出来。早起买万山的菜心青青出来，开酸度一块饼的酸度 ，normal 的饼的酸度，加淡薄红菜头出来，加淡薄香菇出来，浸水一下，下淡薄，洗一下，就是叫做你买两三只重要的物件。就是香菇加红菜头 ，the carrot and the mushroom is bought a few days ago， 都寄出来。咱如果想到讲有更加旧的物件，系去 freezer 的，啊，再料下面极着去生的，所以寄来用去。所以 freezer 的物件，我讲你买到更加早过啦，可能一礼拜、两礼拜整的物件极生了，啊，都寄出来。啊，做喺做只 defrost 只，那個頂都想拆出來啊。For example， 所以拆半料啦，後面加料，誒 green beans 啦、加工啦，後面加料，外面加料係叫 freezer， 都加出來，那麼做喺內啊，如果再拆一粒三片出來，別拆一粒菜心呢，都用三行料，跟人哋買咪，揸攞三隻買咪。那个真啊，古买的物件，你就用三行的物件，炒一盘的菜心出来，互人食了。那这里是真正简单讲，真正会个，大家人本会晓。特别内面这里故事呢，就是讲呢，咱人今日日发生的物件呢，因果式，你看三行因果行在去这边。头一行是 instant karma，instant karma 就是早起买的菜心，随买随炒。然后呢，因果不是干那 instant 来 instant 去哦，他那做他那食，他那做他那食哦。你本就有前世啊、宿世啊、past life，past life 就是啥物呢？宿世就是叫做上个路边红菜头，个路边的香菇，哈咧是两三只整买了。特别你下个成都的这边的位的 normal cooling area， 你拿出来，你嘛是参加路新的菜心，所以这就是叫做。早归时的伽马，每个影响到咱即时安怎看行啊，所以就是叫做绿红菜头加绿 mushroom。了，古早一百是物件，两百是物件，还是算未了古早的物件，会有影响到他呢？会啊，就是绿 freezer 寄出来的物件咯。绿极生的位寄出来的物件呢，唔知一礼拜整、两礼拜整、三礼拜整。为人甲我讲，伊 freezer 下物件几月子阁袂歹，挖出来，嘛久看到哈，过只个炒落去，哇，香香好食，所以就是真正古的物件，本来出来也来炒，所以咱无袂甲人讲，今日做咪，今日食，昨昏做咪，正时做咪，啊，即时食，古早做咪，唔知算袂了个，伊本来也出来，你本是。会炒出来，本是会失败之事，所以因为有安尼款的三项的物件，会做出来呢，好如失一个三倍，就是讲咱人无一个 guarantee 讲，咱人的因果呢是简单讲的。所以真正有类的人，即使你看伊做真啊济即个无好，但比呢伊未变无类人，到个即个唔知几时伊因果该失。真正好心的人应该是真正好心，特别你看到伊死的时，该看好死，咱们袂知，因为伊挖到伊 freezer 的物件出来了，那 freezer 的物件咱讲袂了，唔是讲今日做，今日食，好你知啊？所以为人袂晓这个佛法，袂晓这个大妈，所以伊人就是讲咯，那你看，你人学佛的人，学布达大妈的人。啊！你看，如果你真了解因果，特别我看到一个人做不好，今日子过安尼好过一过，啊！所以你不但讲的物件无准，伊人讲安尼，特别伊人无真了解佛的经，佛有解释出来，较深的物件，还你知因果真安怎款行。所以咱无了解到因果，咱真济人呢讲，那我做呢济不好，我阁无垃圾丢过。我无垃圾丢过，所以他们说特别对路人不大的误解啊，卖跋筊啊，啊卖杀生啊，卖讲骗话啊，我听那讲骗话，佮破个了一界，我达达日达达规日累来呢，佮是这个佮被垃圾丢，也无好也比少，所以就是今日佮乱讲呢，就是他人。安尼款的物件，会予人卖学佛，真啊济人欲学 Buddhism， 所以拉萨就讲啊，未看到伊的规矩式，未看到伊的好处，伊讲安尼，我卖学佛，卖学 Buddha Dharma， 我 我做一个外口关爱 person 较用，差不多再好，差不多再无好，然后再上好，阮无用，伊讲卡玛都袂互我看到。特别第每年咱人明白一项物件，就是恰恰呢，是虾米物件呢？你做好做无好啦，你的心内面有一个垃圾了喂。哈哩，都是我要讲叫做 instant karma， 即只 instant 的 karma 啦，有发生出来，在去咱的心的内面啊，咱人的 mental 的 world 啦，咱的心啊，咱的 mental 啊，咱的 mental state of mind 啊，啊，咱的 nama 啦 ，nama rupa 的 nama 的内面呢，即只你随做这类物件呢，有一个 mental state of mind。好路看到了的，哈哩 mental state of mind 都是叫做 instant karma。但比这类呢，伊无显出来，对佮伊做的物件，伊无显出来，对佮伊讲话，伊达达只个啊机会啊，伊累啊，伊哈咪伊无显出来过。达达人是欲看伊显出来，做好啊，爱有累，爱有车。啊，哎呦，哈咪个了哈，做不好是就是无累啊，出事吸事啊，爱搞哈咪个了，这是对佮显出来，对佮互人看。但比呢 ，the instant karma that comes out from whatever you do is the instant mental karma。啊，所以真难好好个物件。今日只你只布施互人呀，欢喜个布施，唔是贪个布施，即个。看起的布施，你做给人呀？安尼款一个好，一个人无累，你可以累；一个人甲你讲，伊巴肚枵甲半死，你垃圾个人佫有淡薄累，就去补给。咱人家讲啊，你要食虾米，免互你食啊，你做在你叫，我甲出累互你食啊。即个一个看起的心，布施的心出来，你家己好死啦，你接你 mental state of mind。你心内面呢，你 mental state of mind 呢，那就是真啊轻，真正欢喜，这个就是叫做 instant good karma。特别一带去你念头位，一带去你 mental karma 呢。哎，直接一识一识，可能佮老来，你要做这个好，老来咱好规矩啊，身体健康，虾米个了，哈哩是咱看到带去目睭。特别在去咱个 mental 位，在去咱个心个位啦 ，mental 个 mind 位，咱咱有一个欢喜个心出来了，即个我叫做 instant karma。啊，所以讲你做一个无好个物件啦，骂人、偷摕物件、歹势物件，安尼款个物件啦，破戒物件啦，啊，骗人虾米个了啦。你咱咱做一个无好个物件，你看啦，伊个呢可能无识即时啦。特别在去你 mental state 那咱识，互你看了诶，你垃圾掉，真正人呢，做在无好诶物件呢，一心真正无助咧，一心真正无爽诶，哈你一转去，诶垃圾掉坎坷诶，啊，啊是讲伊学会了诶，啊是讲严格呢，伊做咧无好诶物件，伊国家垃圾国家坎坷过，那谁是有意思讲啊 ？One eye person 呢，伊个安怎一般诶垃圾掉坎坷，所以伊垃圾掉伊 instant 呢。无好的卡玛，在去伊个念头的位，在去伊个心的位，然后你会拉萨坎坷，因为这个物件唔是啊好的物件 ，it will create mental stains in your mind， 因为你做无好的物件。所以，因为咱人在讲，咱做好做无好安尼款的物件呢，会发生，在去咱个头前，咱人希望咱较早学佛。卡扎做 Buddhist， 唔是家乡的 Buddhist， 唔是去 temple 家规矩去求求求求，然后谈掉了物件，你垃圾未去 Buddha 去了，啊，未去 Deva 去了，那国家后头有说的是，国家个家规矩，国家个家乡家自家去拜添油来求求求求个半死，啊，你垃圾讲这类款的物件，咱人买，咱人会 practicing Buddhist。A practicing Buddhist 就是 Buddhist 有对咧佛的路行，有对哈咧戒行，咧垃圾掉心的内面，较快下你知，即个你做嘅物件，你要做嘅物是好啊，无好， 好，你会想到伊个挂包，那你家己个立碑讲，安尼较好，卖做。想到要拍家抓，较好卖，我有严格。家抓，家安怎本是一个众生，哎呀，帮伊去。啊，想到要起房起来，那想到有佛法，有严着戒，莫乱乱讲话，有穆萨瓦达。穆萨瓦达唔是干那讲偏话呢，莫有 hard speech。他们讲了骂人，他们讲了，那路拉萨丢，哎呦，搞好买这类物件啊，清采去啊 ，let go 去啊，这都是叫做咱人扎恶佛扎严戒，咱会 let go 卡扎，咱会了解到啊，这类买做，就是讲咱人有行咧对冲，甲咱的关系日常生活会失去啊，所以今年子。讲到家这边，了后礼拜，佮慢慢听因果，佮虾米事人要紧，爱修人个戒。萨埵，萨埵，萨埵，阿弥陀佛。